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李心洁。 第一章，沉痛的失去。对于爱，一个人可以做出几荒谬的事情呢？对于李俊来讲，他已经走得太远，没办法翻转头。一个车祸的夜晚，他失去了他的爱人婉儿。这场意外将他们的生命拆散，成为他们没办法忘记的噩梦。婉儿的死亡摧毁了她的世界，让她没办法忍受独自面对现实。她对她的爱情是如此深厚，如此激情，以至于她决定放下一切。她试图去找到一种方式来让婉儿再次回到她的生活当中，但是这种方式是违背自然法则，而且充满了黑暗的秘密。第二章，祖屋的阴影。李俊一直去找有关超自然现象的书籍，寻找任何有可能将婉儿带回来的线索。他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找到一间被遗弃的破旧祖屋。听讲曾经是一个神秘巫师居住的地方。祖屋的门一打开，一阵发毛和腐烂的气味扑面而来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好像被魔法笼罩，入面充满了不同颜色的蜡烛、符咒和奇怪的图案。李俊不知道他应不应该相信这些古怪的东西，但是他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相信一切的地步。他慢慢地走入这间屋，怀抱着他最深的愿望，就是令到婉儿复活。第三章，诡异的招魂仪式。李俊紧紧握住婉儿的尸体，他已经变得冰冷而僵硬。他点燃房里面所有的蜡烛，并开始念住咒语，试图唤醒任何可能存在的灵魂。他心跳加速，他的汗水滴在婉儿的面上，但是他不可以停下来。几个钟之后，李俊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咒语和仪式，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回应他的呼唤。祖屋里面充满了诡异的气氛，无法理解的力量。李俊的心越跳越快，他的手捉住婉儿的尸体，仿佛希望可以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将他带回来。但是无论他几咁努力，婉儿依然是没有复活过来。祖屋里面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，似乎是有什么不祥的力量存在在这个地方。李俊越来越不安，他感觉到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围绕住他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第四章，邪恶的揭露。几日过了去，李俊依然沉浸在祖屋的阴影当中，一直试图拯救他失去的爱人，但是 他的努力不单止是徒劳无功，还令到他自己变得越来越病态。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开朗的李俊，而是一个陷入疯狂的男人。尸体腐烂的气味令祖屋变得难以忍受，而李俊的精神状态亦都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当附近的居民开始闻到那阵臭味的时候，他们报警而揭发了祖屋里面诡异的活动。警察来到现场，一切变得更加混乱。当警察打开屋门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场景。李俊已经陷入疯狂，手中捉住一具腐烂的尸体，而祖屋布满了奇怪的符咒和蜡烛。警方将他带到医院进行心理评估，因为他的状态实在是很差。他不断重复叫住，声称自己可以召回远移的灵魂，而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。医生都认为李俊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精神病态。在警方调查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发现更多关于婉儿和李俊的消息。原来他们是同一日发生车祸，但是只有婉儿不幸身亡，因为李俊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而誓言要找到一种方法令婉儿回到他身边。第五章，灵魂的真相。当警方的调查结束了，李俊就被送到一间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他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，接受心灵和情绪的疗养。但是即使是在那个地方，他依然坚信自己能够拯救婉儿。就是一个深夜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。当护士巡视病房的时候，他发现李俊坐在床边面带微笑。护士感到惊讶，因为李俊以前总是心事重重的，而今次是第一次见到李俊好开心地笑。李俊告诉护士，他终于成功了，他拯救了婉儿的灵魂。他解释说，他一直试图召回他的灵魂，但事实上婉儿的灵魂已经附身在他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，两个灵魂合二为一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张栋梁。